跟罗平和婺源的油菜花不同，新化的油菜花田是以千岛的样式形成的垛田景观。传说这些垛田是当年泰州知州岳飞大将军在大战金兵时摆设的八卦阵，每当清明节前后油菜花开，蓝天碧水金岛织就成了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的奇丽景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在春季出门踏青，为大家选择出门踏青的好地方。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往广西，广西的崇左。到了广西的崇左，这里最值得一看的便是得天跨国大瀑布了。三月份春暖花开，还未到炎夏，气候正是宜人，建议呢大家早晨早一点去。晴天的早上是很容易在迷蒙的水雾当中看到大大的彩虹的。而除了在春季可以去踏青之外呢，其实朋友们也可以去往福建。在这个时候啊，福建也并不是很炎热，而且如果你能够到福建的霞浦，还可以看看中国的海带之乡。而每年的三月底呢，渔民也会纷纷的出海去捕海产，也还有撒鱼苗的工作，那出船的场景也是非常壮观的。爱好摄影的朋友来这里一定会有大片新作。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回来，继续带领大家走上踏青之旅。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浙江新叶古村。走进新叶古村，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民风淳朴的古村，是一幅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无意间遗落下来的历史画卷，是一处令现代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走进新叶古村，让人感受到现代社会少有的自然和恬静。新叶村呢，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219年。由于村子以村后的玉华山为主山，所以呢，新叶村系被称为玉华叶市。据考证，新叶村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叶市居住村。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四川的嘉阳。在四川的嘉阳，你也可以看到油菜花，但是他欣赏油菜花的方式也是独具特色的，因为这里有世界上唯一仍在运行着的客运蒸汽窄轨小火车。这是民国时期中英合资煤矿的矿业遗址，朋友们来这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蒸汽时代的运力方式，坐在冒着热气的蒸汽小火车上，看着周围的景色，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时代感呢？那么进入到了阳春三月呢，也是进藏的好时节，这个时候你可以在那里寻找到花开的模样。三月份正是西藏林芝盛开桃花的时候，桃花与高耸入云的雪峰连成一片，让人产生了致远、博大、壮美的感觉。一路上金黄的油菜花、粉红的桃花，可以说令人欣喜若狂。 放下身段，做你的蝴蝶。 期限，我爱你万年，不等谁啊？嘿，把记忆摆成空房间，把钥匙交到你手边。放下身段，从你的蝴蝶，只为你吻上妥帖的花边。你背完全城美丽的花园，我随时选择你的蝴蝶，反正每个天你都惊现，加一个期限，我爱你万年，不等谁啊？嘿，借一点火气的光线。 好的，各位亲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踏青之旅的路上，下一站我们去往广东清远。清远的薰衣草世界是全国第一家的薰衣草庄园，能让你亲眼目睹风靡世界的薰衣草女王的美丽风韵，在薰衣草的丛林里沐浴芬多情的熏陶，同时也可以亲属数十种世界著名的香草的芳泽。走进薰衣草世界，一眼望去，田地中隆隆种满了不同品种的薰衣草，不同的花朵，不同的芳香。那么我们今天踏青之旅的最后一站呢，去往台湾，来感受一下日月潭的召唤。在日月潭有3000多颗绯寒樱，让这里成为全台湾最美丽的赏樱圣地。在樱花盛开的时日里，漫步在浪漫的樱花步道上，重瓣的山樱盛开时，满树红花撩人，充满了展现春的甜蜜与柔情的气息。春是热情的，是生机的，是洋溢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已经为大家盘点出了那么多你可以踏青的好去处，不知道你有没有心驰神往呢？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